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62集。事情脱离了赵太妃的掌控，在那个惊心动魄的刹那，她忽然间醍醐灌顶，明白了所有荒谬的骗局，只是那荒唐的神女归位如果被他人所知。你说陶莹想在火中殉道，那三位住持呢？你命人锁死殿门时有没有想过他们？慕瑶语气中的斥责意味更浓。那里面不是所有人都想死吧？你锁死大门时只想将此事彻底掩盖，有没有听到里面传来的拍门声？死亡远比想象中更可怕，当巨大的痛楚来临时，所有的生命都会趋向于遵从本能。谁不想活着？谁愿意去死呢？可惜一切都来不及了。赵太妃的冷汗一滴一滴从额头上滚落，她的脸色惨白，慢慢地浮现出一个疲倦而惨然的笑。知道亥时，消息放传到先帝那里，说陶莹等人是协议之事，引火自焚。大火烧了一天一夜，兴善寺外轮廓仍在，里面的人早就化成了焦灰，该处置的人一个也没落。没人知道本宫九月初十去了那里，究竟是要做什么。他的眸中闪过了一丝嘲讽。不，还剩一个人知道，那人就是本宫的亲骨肉，现在的天子。事发之前本宫一时糊涂，生怕火刑之后再也没有母子三人团聚之日，就抱着敏敏去见他哥哥，说了好些话，想必是那时露了馅儿。所以一切都是报应。被皇后一手培养的储君沉默而早慧，猜出了其中关窍。他没有揭穿母亲，但是从此以后对他产生了深深的厌恶之情。皇家兴善寺新建便遭焚毁，横死百人，招惹邪异，惊扰宠妃，实在不是个好兆头。先帝宠爱赵氏，竟然下令封存旧寺，在宫外重建一座一模一样的新寺，并以强硬手段将消息镇压。十年过去，时人只知道长安城内那座是皇家寺院，却不知道郊外那一座废邸才是真身。活人之事怎称得上是报应？穆生脸上是与赵太妃截然相反的轻松愉悦，他的声音很轻，几乎像是在讲睡前故事。要看冤死的魂魄放不放得过娘娘和帝姬。赵太妃豁然抬头，惊恐万分。 你说，你是说？ 娘娘没听错。穆生绽放出一个极其鲜活美好的笑。冤有头债有主，一点迷幻香怎么有能耐让帝姬夜夜梦魇？刚才那宫女想必是受了十足冤枉。 娘娘。 殿门猛地推开，露出上宫姑姑一脸焦急的脸，急促道。 娘娘，陛下来了。 话音未落，她整个身子便被玄色朝服衣袖掀到了一边。年轻的天子带着夏日的暑气，惊涛骇浪似的卷进了殿中。桌上茶水冰凉，天子有着刀削斧凿似的深刻容颜，一双凛冽黑眸的形状宛如浓墨一笔勾勒，流畅而贵气。林妙妙打眼一看，嚯，眼前这位天子竟然跟穆生是同种眼型。身上的朝服还没换下便匆匆而来，绯红的夕阳为他衣摆上的金线镀上了灿烂的颜色。他黑着脸环视了一周，不顾客人在侧，径直朝赵太妃道： 佩云是朕送到端阳宫里去的，母妃不分青红皂白拿朕的人， 问过了朕的意见没有？没想到这么快就到了母子对峙的时刻，赵太妃还没从方才的对话中缓过来，脸色惨白地瞪着他。天子不喜其生母，对神鬼事物更是冷淡。偌大一个钦天监，硬是靠天气预报支撑了那么多年，养了那么多自命不凡的方士，没有一个敢去天子面前跳脚。此时的穆生、穆瑶和林妙妙自然也属于方士群族，在天子不悦的扫视下感到了一阵如芒在背。穆生站起来，与年轻的天子一般高，两个俊俏的少年面对面站着，天子嘴角紧绷，而黑莲花似笑非笑。二人的目光短暂相对，又很快漠然地错开。那个瞬间，尊贵的天子微微皱起了眉头。穆生已经弯腰行礼，结语倾覆下来，谦恭地看不出一丝锋芒。告退。太泽湖中烟波浩渺，大片碧绿的荷叶接天，将细细一条九曲回廊淹没在绿色的海洋中。林妙妙耳边嗡的一声，一阵凉风擦过脸庞，一只青黑的竹蜻蜓已经悬上了湛蓝的天。她眼疾手快地在头顶一抓，捞在手心的蜻蜓翅膀仍在旋转。竹子是以锋利的匕首仓促削细的，还带着凌厉的棱角。林妙妙抚摸着那粗糙的表面，有些意外。 哎，你做的？ 木生黑漆漆的眼望着林妙妙的手心，答非所问。你玩过吗？ 那当然，小时候飞坏好几只呢。 林妙妙摆弄这只简陋的竹蜻蜓，跃跃欲试。 哎，木生，我把它飞出去，你能保证在它掉到水里之前把它取回来吗？ 黑莲花怔了一下，竟然破天荒地点头。 行。 林妙妙兴高采烈，眼珠发亮。 来，检查一下你做的好不好。 竹蜻蜓倏地从她掌心飞出去，在空中笨重地打了个转，断线风筝般一头栽了下去。她吃了一惊，木生一抬袖，下坠的竹蜻蜓仿佛被一根线牵住似的，在空里划了个弧线倒飞回去，落回了她的掌心。木生捏着竹蜻蜓，嘴角满不在乎地翘起。 哼，是你不会飞。 说吧，他放了手，竹蜻蜓猛地飞出去，一下子直升天空，搅散了湖心亭外金灿灿的阳光，在晴空中飞得又高又远。林妙妙仰头看着，嘟囔道： 不对呀。 待竹蜻蜓落下时，不信邪的一把抓在了自己手心。他将旋转杆翻了个个，看清了翅膀的顶端，当时又好气又好笑。 不是，你这竹蜻蜓飞得起来才怪。 木生的神色瞬间风雨欲来，劈手就要夺，被他一扭身灵巧地躲开去。林妙妙指着翅膀给他看， 你看，翅膀是一根竹片，左右还得削出两个斜面才能靠涡流飞起来，你做个平的 也不能怪他。可怜木生只看了一眼这普普通通的玩具，就依葫芦画瓢，画得不像。眼看着少年气急败坏，他顺势将竹蜻蜓往袖里一藏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去摸他袖口。 嗨，你还作弊。 伸手一拉，果然在袖子里牵出了一张小巧的符咒。妙妙哭笑不得地冲他扬了扬那张黄纸。 有意思吗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